身旁，倾听你诉说着过往。马尾姑娘， 如果想感受当地的瑶族的民俗生活的话呢，可以去一下董蒙生态瑶族博物民俗村。这里呢是瑶族山寨最原始最古老的一个村寨，在瑶族语当中，董蒙就是远古神秘而又美好的意思。董蒙四周环山，绿树成荫，风景秀丽，村内世代居住着被称之为东方印第安的白库瑶族。走进董蒙的民族村寨，映入眼帘的是依山而建独具瑶族建筑风格的吊脚楼和一排排形状各异、大小不一、造型独特的粮仓。这里面呢，四面青翠，村中鸡犬相闻，男烈女织，构成了一幅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画卷。 昨夜的酒又让我想起你扎着马尾的 贵州多少数民族，我们离开瑶族的聚集地，接下来去往西江千户苗寨。说起贵州呢，不得不提的就是西江千户苗寨了，这里实在太有名了。西江位于凯里的东南部，是凯里周围规模最大的苗寨，差不多有1000多户人家聚集在这里，所以呢称之为千户苗寨。这里呢也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集村寨。 当初和我一样， 在碧绿的山坡上，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地散落着贵州的苗家最有特色的木质吊脚楼，依偎着山群，喝过一杯蓝门酒之后，你才算真正的进了寨子。白水河从苗寨中穿行而过，将这里一分为二，河的左岸是商业步行街，而对岸呢则是俯瞰苗寨全景的观景台。观景台上可以看到千户苗寨的全景，极其震撼和壮观，让人感叹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建筑上也有如此的智慧。 就像当初和我一样，马尾姑娘此刻又。 而到了夜晚时分呢，也特别推荐大家要看一下西江万家灯火亮起时的壮观景象。夜晚时分灯火亮起，周围崇山峻岭，而山坳当中繁星点点，仿佛天上人间一般，而升起的腾腾雾气呢又增加了一份朦胧的神秘美感。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千户苗寨西江呢，可以住宿的话，推荐大家去往往事客栈。这里的住宿呢，相对便宜一些，每晚差不多是99元起。客栈呢，位于西江千户苗寨景区的第二风雨桥的旁边，临河而立，清静而又悠远，可以让你领略千年古镇的风土人情。 手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要带领大家畅游贵州，那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贵州的安顺。 说着过往，马尾姑娘，是否有人懂你？ 安顺呢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城市，也是臧科和夜郎国的发祥地，更是世界喀斯特风光旅游的首选之地。地表上风丛、风林、石林、石崖、熔岩瀑布随处可见，而地下溶洞、暗河、伏流更是星罗棋布。 马尾姑娘是否有 在这里呢，古人类文化遗址、古生物化石、屯堡文化等人文景观与当地的少数民族风情相映成辉。这里是安顺，是一个你去了以后就不会忘记的地方。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安顺更著名的地方就是黄果树瀑布了。这里呢更被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当中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写道：瀑声震天，十里相闻。如果你是在太阳雨天看黄果树大瀑布的话，那瀑布旁边那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彩虹更是叫人惊叹不已。 发现遗失的不是回忆，而是你。 而如今呢，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来安顺的黄果树瀑布旅游，你还可以夜晚住宿黄果树房车营地。 黄果树的房车营地呢，位于黄果树风景区当中，被誉为是中国最美房车营地。这里呢，有很多崭新的美国进口的捷克骏奇牌的拖挂式房车，房车的停靠地就在大瀑布的旁边，每辆车可容纳六人左右。在房车里，游客们不仅可以躺在床上看瀑布，而且还可以在营地里实践烧烤、野炊、露营、看电视、上网、睡觉、洗漱等多种功能。登上房车，仿佛就进入了一个精致迷你的小家当中。车内大体上可分为四个空间，有大床的卧室，装了坐厕淋浴的卫生间，还有客厅以及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就像当初和我 在房车里呢，水电都是外部接入的，下水管直接进入地下管网，做了洁净环保工作。房车内呢，不仅配备了沙发、餐桌，还配备了空调、电视、冰箱、微波炉、热水器等一系列的家用电器，甚至有一些豪华房车里还装了确有自动麻将机呢，是不是很贴心、很到位呢？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带领大家深度畅游贵州，下一站我要推荐给各位好朋友们的是梵净山。梵净山的名字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梵天净土，这里呢也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与山西的五台山、浙江的普陀山、四川的峨眉山以及安徽九华山齐名的中国第五大佛教名山便是这里了，甚至有梵净归来不看山的美名。梵净山上云雾缭绕，一山有四季，上下不同天。从山路到山顶，形成了垂直气候与动植物的分布，保存着世界上少有的亚热带珍稀物种，包括黔金丝猴、拱桐等等。而景区内呢，完全找不到人工雕琢的痕迹，屹立不倒的蘑菇石是来梵净山必看的奇观。 逛街看电影，都让人变得神采奕奕。 不需要寂寞，心心天手心，一起心连心，就算被情侣怎么念念自己已经现在坚定透明，所有男孩和女孩一辈子甜蜜恋爱，不心不觉不管自手心连手心，一起心连心，到爱不在意也不管你情后的心，要有一颗真心去爱另外一颗心，现在起心动到底这一秒和你的脸 好的，一首欢快的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我要带领大家深度的畅游贵州，最后一站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青岩古镇。青岩古镇有着古老的石板小路，还有一些褪色了的老式房屋，在天井中的坛坛罐罐，置于屋口的马桶，以及吆喝着的小贩。伴随着小河的流水古桥，悠长的小巷，飘来阵阵乌龙软语，这里一切的一切就构成了青岩古镇，一座非常安逸的小城。古镇呢，始建于明代，原来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要塞，距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到了青岩古镇，一定要去青岩古镇的核心，这里呢也是重要景点的聚集地。另外呢，可以结合周边的青岩堡、小西冲村以及田园风光，当你把这些尽收眼底之后，那便是一个完整的青岩古镇了。 此刻有谁在你的身旁，请听。 来到青岩古镇呢，我特别想把青岩爱书山房客栈推荐给你们。爱书山房文化客栈位于青岩古镇北城门外，应该算得上是青岩寻访项目的一个部分。客栈聘请知名大师进行了整体的设计，在秉承了客栈的简约的主题风格之外呢，它同时也融合了青岩当地的民族元素和建筑风格，可以说是把悠远古典风韵与现代度假意愿相互交融了。 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里拥有硬朗的铸铁器，温润的手工陶瓷，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便是这里随处都很闲适的书卷气息，还有现代的明式家具。 昨夜的酒， 关于贵州到底有多神秘，它的绿色到底有多么的清脆，我相信只有你亲自到了那里才会感知。好的，今天的介绍希望能为你未来的旅行增加一份详单。 每 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